多比亚的母亲亚娜死后，他便把他同他的父亲葬在一起，随后便同自己的妻子儿女离开了那里，到马代去，在厄克巴塔那与他的岳父拉古尔住在一起。他孝敬他们，直至他们寿终正寝，把他们埋葬在马代厄克巴塔那，也承继了拉古尔和他父亲托比特的家产。生时很受尊荣，死在马代厄克巴塔那，享年117岁。他死前听到了尼尼微毁灭的消息，也亲眼见了马代王基亚撒勒掳到马代的俘虏，而赞美天主对尼尼微和亚述子民所做的一切。如此，在他未死之前，能为尼尼微的毁灭而喜乐，赞美上主天主与无穷之事。阿们。